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欢迎我们的嘉宾韩刚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六月韩刚老师的翻译高帆讲座。今天呢，韩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一篇不同的选题啊，是一篇非常有艺术氛围的文章。这个大名鼎鼎的西方画家梵高大家都听说过了啊。 是的是的， 这个韩刚老师这次给我们选择了一篇非常有艺术气息的文章啊。在人们心中啊，这个梵高呢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画家，大名鼎鼎，擅长油画啊。 是， 一想到他呢就会想到什么，布满画布的一片金灿灿的色彩，向日葵啊，这个星空。在西方艺术史的表达当中呢，梵高是被列为啊后印象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了，任何时代当中的天才啊，他们的灵感呢都绝非是无本之木。那么梵高的艺术灵感又从何而来呢？就在他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啊，他曾经说过一句啊让我们有些惊讶的话，他说，我的一切作品都是以日本艺术作为根据的。那由此看来呢，梵高所创造那些让人着迷的后印象主义作品当中包含着来自东方美学的基因。那么日本艺术究竟怎样影响了梵高，梵高又怎样带动了日本艺术呢？从2017年的8月到2018年的3月，梵高与日本之梦展在札幌、东京和京都三地呢巡回展览，为世人揭开梵高画作的东方渊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来一篇艺术的篇章，一起了解一下梵高和日本艺术的不解之缘啊。韩刚老师之前就是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也是挺惊讶的？ 真的是挺震惊的哈。就是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哎，这个梵高啊，他这个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的画家，而是一个画油画的，对吧？他怎么会跟日本扯上关系了，对吧？那么其实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正好啊，就是在前天得知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也就是我们这个英语 PK 台的另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哎，傅妈 啊，傅老师， 对对对对，哎，傅老师，他正好呢是去日本啊，去这个旅游一个星期哈。我觉得哎，这篇文章正好是比较应景啊，我就跟傅妈说了，我说我要跟这个晶晶啊，一块做一个梵高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选题， 也是巧了， 哎，是是是， 嗯，其实呢，这个我们要是在高帆课当中接触这种艺术方面主题，对大家的品味培养也是挺好的。要说到梵高如何会接受到西方的影响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历史了。就是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个单词叫 Japanism， 这个呢19世纪中叶在欧洲啊是掀起的一股和风热潮。当时日本的美术作品是大量传入西方，他们出口的一些茶叶包装纸上印有一些浮世绘的画作，他们那些线条啊、用色呀、明暗布局啊，很快引起了西方画家的注意，尤其是获得了印象派画家的激赏。当时巴黎包括整个欧洲，日本元素是风靡一时啊，大家用这个日本装饰品点缀房屋，穿着和服去参加化妆舞会。日本装置艺术呢也扩及到了室内的设计领域，更是影响了新艺术运动的展开。据说是那个 LV 品牌的帆布花纹，它的灵感也是来自于日本的家纹风格。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哎呀，晶晶又让我大开眼界了今天哈。 所以说啊，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跟着这篇文章还学到更多啊，一篇非常好的啊艺术类的文章。我们来看看标题哈，叫做 Van Gogh never visited Japan, but he saw it everywhere。这名字就蛮诗意的。 对对。 说梵高从未去过日本，却做着一个日本梦。 对，就这里边呢有一个小词哈，就是这个 visit。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 visit 就会认为说，哎，这个词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哎，但是呢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visit 我们啊给它再换另一个说法啊，就是 revisit。 大家在这个 visit 前面加 re， 大家猜一下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听到老外说 revisit something， 比如说京津制作了一个计划，哎，比如说要这个我们推出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哈。那么但是这个计划呢，京津说哎还不够完美，因为京津呢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要 revisit the plan。 大家想想什么意思？ revisit， 我是不是要重新的去啊评估一下呀？ 哎，对，没错没错，相当于什么 review， 我们说的那个 review 就是那个看啊， V-I-E-W review something， 还有 revisit something 指的是哎评估，没错啊，评估或者说什么重新论证一下、重新再看一下，做一个调整的意思。 嗯， 对， 所以这是 visit 和 revisit 一个引申意思了哈。通常我们生活中用的多的 visit 就是拜访一个地方， 是是、 visit a place， 对对。 你看梵高没去过日本，哎，傅老师都去日本了。 是是， 梵高真是，他一生都没有去过日本，但是他竟然能够在法国的这些乡间的风景当中，他告诉别人说他看到了日本。哇，我觉得就是一个艺术家非常有想象力的一面。 没错没错，他们这个艺术家都是 visionary 的一些人，很有 vision 的人、真的是 他们的那种视野非常的发达，他们的视觉想象力非常的发达。 没错没错， 他在梵高在法国那个阿尔勒的乡间居住一段时间啊、他说这就是日本。 对， 他肯定的告诉别人说这就是日本。然后呢创作了很多新的画作出来啊。 是， 好， visit revisit 这是一个点， but he saw it everywhere。他到处都能看见日本、我们把它翻译成他做着一个日本梦。 是，这个就一些这个外刊的题目的翻译啊，我觉得其实从翻译的角度来讲呢，题目是很难翻的，必须要统观全文才知道这个题目是怎么确定或者怎么来翻。其实包括我们看一些电影啊，电影的这个比如说片名也是很难翻的，必须要看完整部电影才能提炼出哎，比如说一部外国的电影到中文当中该怎么翻。很多时候你看这个电影拍得很好，但是它这个题目翻得不好的话呢，其实也会很影响它的这个收视率啊，或者说是这个上座率的。对， 这里 saw it everywhere 啊，我们肯定也没有想到过说要去做一个日本梦啊，但是说他看见，他哪哪都能看见日本。 对，我这个地方是要给大家强调什么呢？晶晶啊，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 see 这个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往常上课的时候呢，给大家强调这个 see 还有这个 witness 这两个词，它的巧妙的应用，大家还记不记得？ see 和 witness， see 呢是看见啊， witness 呢是见证什么？ 对对，我们平常会怎么用这两个词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过，用时间或者地点拟人化。做成主语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2018年 saw 京津 do something 啊，2018年京津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京津成了一个大明星，对吧？哎，对对对啊，就2018来做主语啊，2018 saw 京津好 shoot up to fame， 当然京津已经很有名了哈，我们还想让京津啊再更有名，对吧？ shoot up to fame 就是更是一夜成名，对吧？哎，就是时间see somebody do something 啊，这个这一年看到的某人做了某事，当然这个 see 完全可以替换为 witness。 好，时间加上 see 某人做某事啊，就是说这一年某人做了某事。 没错没错、 英文中的结构是时间做主语，看见某人做某事、或者是时间见证了某人做某事。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做汉德英的时候呢，大家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句子，说20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 或者说2018年出现了什么情况，像发生了什么情况，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的第一反应听到了发生就是 take place happen 之类的，对吧？听到了出现就是 appear， 对吧？但是呢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高翻遇到这个出现或者发生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呢，第一反应一定是 see 或者是 witness。 好，我们学到了，这就是高翻的技巧，大家一定记在小本本上。时间看见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这也很有逻辑啊，是吧？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在都暴露在时间之下。 对啊对啊， 嗯， 地点也是可以的，比如说 Beijing saw 京津 do something 啊、in 2018， 时间地点皆可以。 哎，对对对、 我们是生活在三维空间里的，所以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被三维所见证着。 啊，你解释的太好了。是的是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非常感性的文字啊，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报道。In the soft, clear light of Provence, France, Vincent van Gogh saw the crisp skies of Japanese woodcut prints. 在法国普罗旺斯柔和清新的阳光下，文森特·梵高看到了日本木刻版画中的清澈天空。In the soft, clear light of Provence， 这是地名普罗旺斯，大家都知道的哈，什么薰衣草之田啊。 对对。 啊 ，Vincent van Gogh 是这位大艺术家的名字全称。又来了 ，Saw the crisp skies of Japanese woodcut prints， 光是这个形容天空就觉得很美妙哈 ，the crisp skies。 对，这个句子里边呢，我要讲这么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就是有这么三个点吧，需要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前面的这个 the soft clear light， 大家看到两个形容词之间是用逗号隔开的。大家再去想一想，我们的初中、高中的时候，老师给你讲的是形容词之间用 and 连接 来连接，但是呢，真正的英语呢，你看一下啊，90%的情况下都是用逗号隔开的，看到没有？ 看到了。 哎，对对对，所以你要注意哈，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晶晶谈到的这个 the crisp skies， 哎，这个清澈的天空，大家要把这个表达呢背下来，以后学英语呢，不要只去学 crisp。哎，要把整个表达记下来啊 ，the crisp skies， 还有什么 the crisp air 啊，比较啊清新的空气， 空气， 哎，对对对，比较透亮的空气哈、 嗯， 哎，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就是很多同学啊在学翻译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老师这个 sky 天空不就是一个天空吗 ？In the sky 就是在天空上，为什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可数名词呢？ 还加上了 s。 对对对，其实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其实我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哎，他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可数名词？但是等你见多了，哎，就见怪不怪了，就会觉得，其实人家老外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可数名词来用的。比如我们经常说，今年啊，北京收获了多少个蓝天？ 嗯， 哎，比如说300个蓝天啊，我们希望北京今年有300个蓝天呢，是希望北京今年有300 blue skies。我们一定是用 blue skies 而不用 blue sky、 oh. 大家注意 sky 就做成了一个哎，那个天空的那个可数的概念了、 oh, 他是把这一日都当成一片天了 哎，没错没错没错、 oh, 其实他用这个 sky 来表示日子 哎，对对对，在之前我们其实也给他讲过哈， 嗯，讲过、哎、讲过，所以他这儿梵高看见的是天天都是清澈的天空， 没错没错， 所以他看见了很多 crisp skies 哎，对、 啊、看今天这第一个重量级的短语就是清澈的天空，是不是很艺术范儿啊 是的， 好，一起连记啊，同时形容词之间呢用逗号做连接，嗯，好，Japanese woodcut prints， prints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木刻的版画，这是他们的一种画作的形式。 我觉得这种画作是不是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哎、 我没有去考究啊， 没有考究，但是我们有这个感觉。 哎，是是是， 我们有这个感觉，东方美学哈、啊，东方的艺术创作。好，下一句说 the almond blossoms。啊，注意排比句 ，almond blossoms 啊，杏花的绽放 ，gnarled trees 这个 gnarled 盘根错节的树木 ，and irises 这是鸢尾花啊，三种，你看三种美景 ，that dotted the French landscape，dotted the French landscape 啊，点缀在法国的这种风光里 ，reminded him of nature's scenes。Painted in Kyoto,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啊，是提醒了某人，让某人想起了那些自然的景色。画在哪儿呢 ？Kyoto 啊，京都绘制的自然风景里。 嗯，好，哎，这个句子里边呢，首先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关于冠词的使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在复数前边通常是不加定冠词的。但是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哎，前面第一个就出现了 the， 对吧 ？The almond blossoms， 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定冠词呢？大家看到后面有一个定语从句 ，that dotted the French landscape， 它有一个定语从句，所以它指的是那些什么什么的树啊、花呀、之类的，它有一个定语从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前面要加定冠词，否则我们一般在使用复数名词的时候呢，前面是。不加定冠词了，这个大家要注意、 哦、原来是因为后面出现了定语从句、 哎、 所以复数名词前也加上了定冠词 the， 大家记住了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表达啊 dot the French landscape， 这个 dot 我们也是经常使用的啊，我们经常说 this place is dotted with something、这个地方呢到处都是什么什么，到处点缀着花呀草啊，对吧， 是是， 你想想草原 啊，布满了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哎布满了花花草草，对吧，哎，对， be dotted with something， 这地方是用了一个主动啊，就是这些花草 dot the landscape， 那就说法国的山山水水，法国的风景当中点缀着什么东西。 嗯， 哎，这个词还是很巧妙的哈。 嗯 ，OK， 也是嘛，它 dot 点，所以也可以汉语的点缀。 哎，点缀、啊、 也很相通的、啊。 哎，对， 点缀着哈、啊，点缀在这个法国的这个风光、自然风光当中。好，让他想起了京都的自然风景。梵高当年啊，疯狂地收集日本的版画，买了几百幅 啊。 后来说呢，想卖出去，哎呀，后来想想太喜欢了，根本舍不得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他也是个不合格的商人，是吧？ 是的，是的， 自己都留下来了， 要不然他就不会那么穷困潦倒了，是不是？ 是啊。And in the locals at all cafes， 在阿尔咖啡馆的当地人身上 ，he saw resonancesWith the geishas and kabuki actors of a country he had never visited. 在阿尔咖啡馆的当地人身上，他却看到了日本的艺妓与歌舞伎的影子。那是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国家。 嗯，好，这个句子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句子哈。第一个点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表达，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学习哈。我要学习的话，我要学的就是 see something in somebody。大家看到没有？ 嗯 ，see something in somebody， 比如说 ，I see patience and wisdom in 晶晶。 嗯， 我在晶晶身上呢，看到了那种耐心，看到了那种智慧，就 see something in somebody， 就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品质。哎，一般都是品质啊，说比如说看到晶晶特别的这种 dedication， 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哎，就是要记住啊 ，see something in somebody。 See some 品质啊，或者是特质。 对 ，in somebody 在某人身上，这是一种搭配。 对，你比如说我们在做口译的时候呢，会经常说什么 ？We can se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n China。 嗯，我们可以在中国这里看到许多的机会。 对啊 ，We can see promise in China。我们看到中国这里孕育着机遇，哎，很漂亮。 哎，看见在什么人身上看见什么特质。 是， 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 resonances 那种共鸣， 哎， 那种相似之处。 对对，没错没错。这个 resonance， 哎，这个词也是很好的。它动词啊 ，resonate， 它的动词是 resonate。那么 resonate with somebody 就是与谁谁产生 共鸣。 哎，这个要记住啊，它的动词形式啊 ，resonate with somebody 与谁谁产生共鸣。 共鸣 resonate。With somebody，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是的，是的。 Resonate， 对对对对。 你看他能够在法国的当地人身上看到他从没见过的日本艺伎和歌舞伎的影子， 真是艺术家。 艺术家，他是，而且他十分确信他看见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呀，真是，这种就是 resonance， 他能够把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联系在一起。 对呀，对呀。 嗯 ，in the locals， 在当地。 对，在当地人的身上哈，真是、 哎嗯、而且是 of a country he had never visited， 从未去过的国家。这里的 geishas 就是日本的艺妓，这个 kabuki 就是那个歌舞伎。 对、 啊、这些都出现在这个日本的绘画作品当中了。 对， 所以他也算是见过了。 对对对，下一次富妈再来给大家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呢、嗯、大家不妨问他一下哈，有没有去看日本的这个 geisha 和 kabuki， 这两个词要记住哈。 哎， geisha 和 kabuki 啊、 这两个词。好，我们看下一段。梵高呢给弟弟提奥写信啊，开篇就是一个直接引语 ：“My dear brother, you know I feel I'm in Japan。”亲爱的弟弟，你知道，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日本。Van Gogh wrote to his brother Theo on March 16th, 1888。1888年的3月16日，梵高在定居阿尔不久后写信给弟弟提奥。Not long after he had settled in L. OK， 好，这句话里边呢，其实刚才没有给大家提醒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学语言啊，如果你真的对英语很感兴趣，那么一定要挖出它里边很特别的地方来，看一下梵高的写法。看一下啊，刚才这个静静给大家读了哈 ，Vincent Van Gogh， 你看那个 Van V-A-N 是小写。 竟然没有大写， 对，看到没有，这就是他，因为他是荷兰人，他的这个大家可以问一下，我们这边也有荷兰的专家哈，问一下他们这个荷兰语当中的，哎，为什么这个 VAN 是小写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小写，但是我知道我要写英文的话肯定要把它写成小写 哦。 对， 你看我们听说过哈，你看荷兰这些球员们哈，什么范德萨、范加尔， 是 啊，都是用这个 van 翻过来的， 对 啊 ，van 指代的这个范字，那为什么要小写呢？我们可以询问一下啊， 对， 而且那个 go 却是大写的， 对， 而且 go 它那个 gh 是不发音的 ，van go。 是， 哎， 所以语言真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啊！你进入一个语言的天地之外呢，天地之后，你会发现另一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的 东西。奇妙啊， 哎， 而且开眼界嘛。 是 啊，你看这个 settled in L， settle 是不是指一个人啊，定居？ 对对，我们经常说定居在哪里，比如说啊 ，settle down， 我们都知道哈，嗯、settle down 定居在哪里。那么我要给大家补充的这个 settle 的另一个说法呢，就是 settle for。Settle for something， 那么 settle for something 呢？这个意思呢就比较特别了，大家要注意哈。比如说，我本来呢是想去这个伦敦的，因为呢伦敦比如说啊起了大雾了啊，飞机延误了，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就去巴黎吧，对吧 ？Settle for Paris。哎，或者说我本来想考，比如说这个今年今天是不是要很多地方要公布高考的成绩了，对不对？ 嗯。 哎，我的第一志愿，比如说我想考北大，结果呢就差三分不太够。I have to settle for， 比如说北京哪些大学可以 挺好的呀，也有人民大学呀，有，对不对？ 是是是， 北航啊，都是好大学。 对对对对对，settle for 北航哈，或者 settle for 哪里，对不对？哎，退而求其次的意思哈， settle for something， 退而求其次。 哦，这个表达大家记一下， settle for 就是下一个选择呢也可以， 对，就是 the second best， 对吧？ 也能凑合， 也能凑合，是是是， 也能凑合。settle for 后面接什么呀？接 something or something。 哎，对对对，都可以了。对， 就说他呢 ，had settled in L， 在 L 这个地方啊。梵高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遇啊，遇到这些浮世绘以后呢，他就开始去模仿啊，画画啊，画彻头彻尾的，就把他在巴黎杂志上看到那些浮世绘全部画了一遍。然后他又觉得，他听说法国南方有个叫阿尔的小镇嘛，啊，说那个地方呢干燥少雨哈，色彩丰富，是全欧洲唯一像日本那样纯净明朗的地方。然后他二话不说，不辞而别，给弟弟留下一张字条，就去阿尔了。 真是对日本的这种情节啊，特别的深厚爱，真痴迷。对。 然后他真的在那里，就梦中啊，就见到了日本啊。我们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对。 他就在那个地方见到了，就是 L 这个地方。I'd like you to spend some time here. You'd feel it. He wrote. 哎，大总，这个画家写的用词还比较简单，我们都能看明白哈。 对对。 我希望呢，你能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你能感觉到的。After some time, your vision changes. You see with a more Japanese eye. You feel color differently. 一段时间以后呢，你的视野会发生变化，你会更多的以日本人的方式去观看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色彩。 嗯，哎，这部分啊，他写的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哈。第一个点就是 your vision changes， 哎，这个 vision 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都用它来指什么呢？哎，首先我们知道这个 vision 指的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呀？就是愿景。我们就会把它翻成一个人的愿景， 愿景、 哎，一个公司的愿景啊 ，vision， 愿景就是愿望，对吧？哎，展望前景哈，展望他的一个愿景 ，vision。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经常说什么 ？A man of vision， 一个有远见的人。 A man of vision， 哎 ，a man of vision，、 嗯、 还有他的形容词 visionary。我们经常说某一个人是一个非常 visionary 的人，比如说我们说的邓小平，对吧？哎、 嗯嗯， 是非常的 visionary 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对吧？ 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哎，对对对，哎，高瞻远瞩的这种，哎，我们也可以叫 far sighted 啊 ，far sighted 远视的。 哎，对对对啊 ，far sighted 没错，远视的。那么跟他相对的就是什么 near sighted， 哎，比较树木寸光的，对吧？ 近视的。 对，所以呢，那些这个。喜欢我们节目的人都是 far sighted， 哎呀， 对吧？ 谢谢韩老师，鼓掌鼓掌，给大家鼓掌。 是是是， 大家就学习都站得高看得远。 对对对， 都不是就是讲速成的，都得慢慢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学习的。 没错没错 ，vision 它是不是还是指也指那种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所能目及的范围？ 哎，没错没错 啊， 没错没错， 所以它就抽象意思就变成了一个愿景。 对，哎，刚才晶晶提到这一点呢，我又想到了一个表达，就是我们说的胜利在望。 嗯，胜利在望了、哎。 胜利在望怎么说呢？ 是不是在我们的 vision 当中？ 我们不用 vision 了，哎，因为我们会用另一个词叫 sight。 sight。 哎 ，victory is in sight。 在视野中了。 哎，对啊 ，victory is in sight， 胜利在视野中了。 对，英文当中就这么说的啊 ，victory is in sight， 胜利在望。 insight 它强调的是在我能看见的范围里， 对， 它已经进入我的视野了，就说，哎呦，前面估计差不多快够着了。 对，没错没错。还有一个表达叫什么？胜利在握。 在握就握在手中。 哎，没错没错，哎，就是 victory is within our grasp， within our grasp， 在我们的抓握之中。 哎，对对对， 就是胜券在握了。 没错没错没错，哎， 这个东西方相似啊。 是是， grasp 就是抓握的意思。 没错， 而且是 within。 对啊， within grasp。 晶晶刚才说的这点也是非常对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领导人的演讲当中经常会说什么，要把握大局，把握国际形势的大局。这个把握英文当中我们翻的就叫 grasp， 就 grasp 什么东西啊， grasp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啊，就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形势，国际形势的发展的趋势，我们要去 grasp， 要啊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脉络。 哦，哎 grasp 看来是一个好词。 对， 能用上。 对对对，是 凡是手里能抓着的、握着的、抽象的、抓握的， 没错， 都可以用 grasp 这个词写下来啊。Within our grasp， 我觉得这个表达也很好，又是一个 see 看见 ，see with a more Japanese eye 啊，还没有怎么遇到过这种说法哈。 对，因为他是荷兰人嘛，他这个写的这个语言呢，有可能是荷兰语翻成的英文，我估计哈，啊，因为他给他弟弟写嘛，对吧？有可能不是用英文写的， 哦， 哎，有可能。 但是也是哈，你用一个更加日本的眼光去看世界， 对对， 嗯，因为梵高呢，其实当时就是被和他那些印象派画家一起，都是被日本的那种大胆的这种用色、线条、明暗和布局，一下子就抓住了目光了。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艺术家都是得多少吸取点别的艺术家的灵感的。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学习啊也是如此哈，大家要相互学习，对吧？比如说从晶晶身上我也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韩老师，我 真的很有爱心啊。 我太感谢了， 真的真的 都不敢那个，都不敢说话了。 啊，真的真的，啊， 好，来我们看下一段了哈。说 For at least a year，啊，至少一年的时间里， Van Gogh who was DutchLive in Provence in a kind of a Japanese dream. 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一个荷兰人啊，梵高，在普罗旺斯却做着他的日本梦啊， in a kind of Japanese dream. 对，这句话其实倒没有什么哈，里边没有什么语言点啊。不过有一个小词，就是这个 Dutch，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让我们来怎么样啊？ Go Dutch， Go Dutch， AA 制哈， 啊， 对， 这 AA 制的源头就是 Go Dutch。 对，其实我们现在在说 AA 制的时候呢，我们听外国的朋友呢倒是很少会说 Go Dutch， 因为我也有荷兰的朋友哈，我在也跟他讲过说 Go Dutch， 他说是我们说的，但是我们听了并不是很舒服，说为什么只有我们说我们荷兰人，难道你们不 go Dutch 吗？他说我们，oh. 哎，我们会经常说什么？说就 split the bill 啊， split the bill 啊， let's split the bill， 让我们分拆账单吧。 哎，对，没错，没错。哎， split the bill， 所以说就是荷兰人他们觉得，如果说 go Dutch， 自己会听着不太舒服。 对对对， 不太舒服。 是， 但实际上这个 go Dutch 的意思，它就是来自于 go Dutch。 没错没错没错， 跟荷兰人相关。但现在啊，韩老师说我们可以说另外一种说法， split the bill。 对对， 我们 AA 制，分摊账单。 哎，没错没错，嗯。 好，接下来哈，有好些个词儿来了，有个难句子来了。It was not a delusion。But rather an imaginative projection of an idealized vision of Japan onto the French landscape. 啊，先讲讲词儿。It was not a delusion. 啊 ，delusion 是一种什么？一种妄想或者是一种 幻想、哎，幻想、幻觉啊，类似于咱们说的 fantasy。 哎 ，fantasy。 对啊， 一种幻想。 对对对，相当于我们说的什么 illusion。 你看他非要说那地方是日本，你说他是不是一种妄想？他也是一种妄想。 对， 可是文章里说这不是一种妄想。 对， 因为他是艺术家，他想的东西他就不是妄想。 哎，很不一样，跟我们就是这个艺术家呢是有别于常人的。对 对吧，我偏说我现在是在日本主持节目、啊、是吧， 是是 那就不行，那我就肯定是一个 fantasy， 是个 delusion。 那梵高说他在日本主持节目，那可能他就在日本主持节目。 对对、 啊、那为什么不是一个 delusion 呢？ but rather， 那不是而是，你看 not but rather 是一种 imaginative， 是一种什么想象的， 想象出来的， 想象出来的 projection， 一种投射。 对， 什么的投射呢？ idealized， 理想化的 vision of Japan， 理想化的日本景观啊，投到哪儿了呢？ onto the French landscape， 投射到法国的风景当中去了。 嗯，其实就是他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个啊理想化的日本呢，哎，他把那个日本啊，哎，就是一种在头脑当中啊给他投射到哎这个他生活的这个法国的小城的景观当中去了。 哎 对对对，就是他心里想的哎日本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直接把心里想的那个呢哎就说哦看到这个眼前的这个法国的小城啊，说日本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心理的投射。 投射。 哎 ,projection。那么给大家补充的词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啊，第一个点就是 but rather 这个表达。我们经常看到这个 rather， 我们学过 rather than， 嗯， 哎 ，rather than，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问过我说，他们好像以前考试考过一个题，说 rather than 如果放在句首，后边的动词是该用 doing 还是 do？ 我后来呢，因为我这个 rather than 我见过两种都有用的啊，但是呢，我看这个国外的领导人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放在句首的时候是用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逗号，晶晶 did something else， 晶晶没有做第一个事情，而是做了第二个事情。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更多一些，大家去查一下啊，网上就有很多的例句。rather than doing 有没有呢？也有，但是呢，好像是比较少。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题者啊，当时我看过这个题啊，有这个学生把这个题抛给我之后，我还是觉得一下愣了。我说，哎，这两个都见过。 嗯， 我可能我个人更倾向于，因为老看老外的演讲嘛，都是领导人的演讲，我觉得这个 rather than do 可能更常见一些。 我们教科书上啊说的是 rather than doing something， 对 啊，语法里说的是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答案呢，他就给的是 rather than doing。后来我就看了很多次，都是老外，包括这奥巴马，都是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啊，所以人家实际生活当中，人家用 rather do。啊，我们再梳理一下 rather do something， 逗号。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没有做 rather than 这个动作， 对， 而是做他后面那个动作，就是不是 而 是， 哎，相当于这个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写下来相当于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逗号，晶晶 did something else、 然后 someone did something else， 对对， 所以就不是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对，大家如果是不确定的话呢，到网上去搜一下例句就可以了啊，你去多搜一下，多搜几个例句，或者问一下这个一些 native speakers 啊，你问他们估计他们也搞不清楚啊，因为这是语法的东西啊，考外国人的。真的是 他们可能说哦，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这么这么说的， 哎，是的是， 那就按这么这么说来说。 对，还有这个 but rather 也是一个，其实也是偏口语化的东西，比如说 China did not do something but rather did something else， 中国没有这么做啊，而是那么做的， 那就是说是 but rather 后面那个动作。 哎，对对对，你看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晶晶说的啊， it was not A but rather B， 明白了， 哎，对 ，not a but rather b， 嗯， 那它跟 but not a but b 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加上 rather 之后呢，就是为了强调，我觉得就是一个强调， 就是强调的作用， 哎，对对对 啊， 对， 不是一个幻想，而是一个理想化的投射， 嗯， 啊，他这么解释的 ，imagination 想象， 对 ，projection 投射。ideal， 你看我们这个 ideal 通常都是形容词，这个 idealize 就是理想化的， 理想化的，哎， 理想化的， 对 对啊，理想化的一种，又来了 vision， 嗯 啊，一种怎么，这里的 vision 是不是也是视野啊，看见的东西啊？ 是是是啊，就日本的那个景观啊，它指的是这个地方就是一种景观了， 日本的景观， 对对对，理想化的那个景观。 景观 对， 对，前面这个词呢，就是projection， 大家要再来看一下啊 ，projection， 我们知道这个投影仪， 哎 ，projector， 哎 ，projector， 哎，投影仪，那么这个 project， 我们学过它的名词叫 project。 项目 project。 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呢，一般读成 project、project 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预测，预测的意思。哎，比如说 it is projected that， 哎，比如说哪个队会获胜，现在这个世界杯哈，哎 it is projected that，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阿根廷哭了哈， 对， 是不是？好啊，比如今天晚上要看球的，比如说 it is projected that 哪个队 will win， 是不是？ 看来我们的预测也可以用 project 这个单词。 哎，对 啊，我马上用起来，因为我最近刚开始搞足球预测。 对，那么它的名词呢，像刚才这个 projection， 它做名词的时候呢也有预测的意思，从这个动词变来的。比如说 according to 金金's projection， 哪个队会赢，我就不说了啊，免得伤害某一些另一个队的 球迷、 啊、对对对，哎，是 他怕我乌鸦嘴了。 是、 昨天预测法国赢了，预测那个预测阿根廷赢，阿根廷却输了。 对，阿根廷为你哭泣了。 哎呀，真担当不起这责任、 是是， 今儿我只好预测一平局了，巴西对哥斯达黎加，我觉得应该今天是个平局。所以这个 projection 也有啊，预测的意思。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考试还经常考。 哎，可以说 it is projected that。 对， 但是它呢再加上 ER projector 的时候，它是投影仪、投影投射 projection 就是投射的这个动作。 没错没错，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例子吧，加深一下印象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边也会经常用到这个词，说This year's economic growth is projected to reach 比如说7%、今年的经济增速啊据预测会达到 7%。哎，比如说啊，经济啊 ，This year China's economy is projected to grow by 7%。哎， 就是被预计， 哎，对， 增速是7%。 没错， 你看用一个 project 表示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觉得这词挺中性的， 哎，没错， 又很妥当。 是的，是的，是的。 不然你用别的预测还能用什么预测呢 ？Predict，predict。对，但是我们这个 predict 用的要。不如 project 多一点， 因为 predict 好像有点人去预测它的那个意思哈。 对，反正我个人感觉可能是更倾向于使用这个 project 这个词， 感觉它很中性， 哎，是的， 很理性的一个词， 哎，没错 projected， 没错，没错， 也不知道是谁 project 上去的， 是的是。 好 ，projected idealized vision 啊 ，onto 是不是要搭配连用啊？ 没错没错 ，projected onto on 投射到哪儿去呢？ 它其实就是 project something onto something else， 哎。 把 A 投射到 B 上边去， 把理想化的日本的景观投射到法国的风景当中去。 对啊，也是张冠李戴的感觉哈。 哎，张冠李戴。 是的是 吧，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的特质，完了我把它投射到 A 的特质投射到 B 的身上去。 比如阿根廷队已经哭泣了哈，你喜欢这个梅西哈。 对。 你可以把对梅西的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投射到 C 罗身上。 哎、C 罗身上。对对对。 投射到 C 罗身上。 哎，没错没错、 所以这就是人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心理。 哎，是的是的。 是吧，那种投射能力很强，但是有的时候意识不到，我们意识不到这种投射能力。 对。 但是往往是一些艺术家他就有这种投射能力。 没错。 但是投射多了呢可能也不大好。 就疯了。 投射多了以后就有点自己都有点混淆了。 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The painter had been bitten by the bug of Japanism. The painter has been bitten.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怎么说这个 painter 被什么？被 虫子咬了。 虫子咬了。被什么虫子咬了呢？被这个日本主义，这个 Japanism 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么读，因为这是一种当时的文化现象啊，叫日本主义啊。它也不像，它也不是 Japan， 也不是 nism， 对， 它是 Japanism，J-A-P-O-N-I-S-M-E 这种现象、后面解释了什么现象呢 ？Amania。是一种什么狂热 ？For Japanese aesthetics， 是日本的美学 swept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是日本美学的狂热在19世纪席卷了欧洲。这东西呢被称为是日本主义。然后说这位艺术家 The painter 被虫子咬了啊，文中的译文是受到了冲击。 对，好，这个地方呢就属于我们两种语言的最大的差异性啊。在英文当中呢，它很多时候会使用一些形象词啊，带有比喻意义的一些词，比如这地方啊 ，be bitten by the bug， 被虫子咬了，也就是什么受到了什么什么的影响， 哎，就受到了这个虫子的咬呢，就是受到这个虫子的影响，受到它的祸害，对吧？当然是好的东西就不是祸害了，对吧？ 嗯， 就是影响。说不好的东西就是祸害嘛，对吧？ 是、啊哎， 对对对， 好的就是影响。那就是说，不管好的是不好的，它都能用被虫子咬这种说法。 嗯，我不建议大家在写作的时候用这种表达啊，因为这毕竟是这个作者啊，他的文风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这种表达呢，其实在我们通常写作文的时候还是不要用。 嗯， 对，因为它太带有个人色彩了。 对，而且你也不好说。 哎，对，没错没错。 到底代不代表不要褒和贬的意思啊？ 没错，没错， 有没有？所以这中文嘛，译文就译文成了梵高受到了冲击。 是是， 就说怎么着，就像虫子咬你一口一样，你不会说像以前一样无动于衷了。 没错没错， 你是跟他有所接触了。 是 bitten by the bug of 这个啊 Japanism 啊 mania。这词儿， 嗯，这个词还是很好的啊 ，mania 啊，就是疯狂、狂热。我们谈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就要补充一下了哈。我们经常谈到说，像现在北京正在啊、这个为2022年的冬奥会做准备。那么其实，当然现在跟2008年当年准备夏季奥运会的时候相比呢，这个建筑热潮呢要没有那么狂热哈。但是呢，还是有建筑热潮在涌现。那么我们说的建筑热该怎么说呢？建筑热，哎，我们就叫 construction boom， 我们用 boom 来表示热。 boom， 哎，对 ，construction boom， 建筑热，建筑热。那么类似的还有说旅游热，哎，旅游热就是 tourism boom。 哦， 哎，所以这个 boom 就表示什么什么热潮， 就是它表示是那种就是在短时间内一下增的很多， 哎， 是是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短时间蓬勃兴盛的。 是，我们还经常说，哎，这个出现了汉语热， 嗯， 哎，这个汉语热，比如说现在老外都在学汉语嘛，对吧？比如在哪个国家出现了汉语热， 嗯、 这个汉语热呢，当然有几种说法了哈。一种是什么？你可以说有这个 massive enthusiasm about Chinese language。in 某个国家，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 enthusiasm 热情热忱， 哎，对啊，用热情热忱这个词，或者呢，也可以用 craze， 就 crazy 它的名词。好 ，there has been a Chinese craze in the U.S. 嗯， 哎 ，craze 它的名词啊 ，crazy 的名词也是表示热啊，狂热。 嗯、啊， 还有一个词就是 fervor，F-E-R-V-O-R。也是可以的， 嗯 啊 ，There has been a Chinese fervor in the U.S. 所以看来表示狂热的词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对对，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boom 是最多的， 嗯 ，boom， 哎， 说明这个人是很具有热情的一种动物， 哎，没错没错， 是吧？很容易受到感染， 是是。 你看当年这个日本美学疯狂席卷欧洲的时候，我有那印象漫画，它都不得了了，已经、 啊、 个个都视若珍宝啊， 对， 哎呀，根本。各种买那些茶杯呀、啊、浮世绘的那些画板呢、啊、就没见过，觉得新鲜， 是 大量的收藏啊。 我觉得其实当年如果我们中国也是对外开放的比较早的话，我觉得其实影响这个梵高的应该不是日本了，应该是我们的中国。中国真是博大精深， 那早就出去了。 哎，对对对， 他是在19世纪的时候、 哎、 日本当年 是 啊，这个时候开放着出去的。所以你看欧洲马上就把东方这一套就接受了， 对对， 完全接受了， 对。 好，那这里的我们的 mania 啊也是一种狂热， 对， 疯狂的狂热。好， Japanese aesthetics 美学就是这个词， aesthetics 美学，日本美学是 swept 横扫席卷啊，你看看这个像扫地一样哈、啊、扫过去了， 对，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And which also afflicted painters, such as afflicted painters, 也什么还感染了，还影响了那样的画家啊，大名鼎鼎的 Claude Monet 啊，我们的莫奈啊 ，Edward Manet 爱德华马奈，以及 Edgar Degas 还有爱德加德加。等等，这些画家都是大名鼎鼎的、 哎、大名鼎鼎的画家。 对， 嗯，我去这个荷兰的时候好像看过他们的就是真作啊，真迹。然后呢，因为咱们也不是专门搞这个艺术的哈，但是呢我们就是只能是皮毛的去看一下，确实是比较震撼的东西啊，也看不出什么来啊、嗯、说实在的啊，不像咱们看语言我能看出东西来哈，毕竟是专一行嘛，对吧？但是你在看到那个画的时候呢，知道是谁画的，你会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被他吸引，被他感染啊，也是 be afflicted 受到感染、啊、这里面这个词啊 afflicted 这词我们真的挺少遇到的、 哎、 就是 afflict 是什么呢，我们只知道 be affectionated 或者是 affected 对 或者怎样，很少见到说 afflicted、 afflict somebody 它其实就是什么 impact somebody 对谁谁产生影响对谁谁产生冲击的意思、 哦、它 就等于啊 impact 哦，它跟 impact 是可以互换的。 对对对 ，impact somebody， 大家注意啊 ，impact 还可以做及物动词啊。我们都知道 have an impact on 对谁谁产生影响 ，have an impact on、 嗯。 那么这个 impact 又单独可以做动词。做动词的时候呢，又有两种，一种是及物动词，一种是不及物动词。所以你会看老外有的时候用什么 ，A impacts B， 哎、 或者说 A impacts on B， 两个都是对的。 哦，可及物又可以不及物， 是是是，特别奇怪，语言就是这样子的。对，啊、 真的，你不能说它有一个完全说就是它对了。 是， 那个 impact on someone 也说得清楚啊，在某人身上施加影响。 嗯、是，那么讲到影响呢，其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会想到什么 impact。或者说 effect 对不对， 对啊、 这两个词用的最多的、嗯、但是呢真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影响这个词啊，我觉得很有讲究的，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我这几天在读经济学人的外刊的时候，比如说啊，他说这个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和欧洲也在打贸易战哈，跟加拿大呀还有等等那么打贸易战的时候说这会伤害美国本土的一些企业或者对美国本土的企业会造成影响。哎，这个造成影响呢并没有像你们想象的什么 have an impact on， 因为这个词呢太弱了，它用什么呢，用 hurt 或者用 harm 两个词，特别简单this will hurt American businesses， this will harm American businesses， 用 hurt harm 来表示造成影响，造成不好的影响。 哎呀，这个而且这个影响还挺大的、哦、 哎，是 给人家造成一些伤害。 哎，对，特别简单的词，因为我们可能刚刚接触翻译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影响就要一定要用 have an impact on， 因为这是从小学甚至是到大学一直在学的表达，对吧？ 对。 事实上，人家老外用的特别简单。你再比如说，这个这次，比如说啊，美欧啊贸易战，哎，那么双方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哎，还有一个表达就用 suffer、 哦、 businesses on both sides will suffer， 遭受痛苦。 哎，对，用 suffer 也是遭受影响，受到影响，受到冲击。 而 suffer 这个词都是属于那种，哎呀，没办法，这是属于强加于我的，我没办法，我得扛着。 对，所以就大家要学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平常读一些外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了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呢，一定要从中真的要学一些东西啊。除了我们刚才听晶晶讲的那么绘声绘色的那个图片之外，还要把里边的语言的点啊拎出来，化为自己的，真的要学有所用，才能学有所成。哎， 好，学有所用。 哎， 以后我们把这个 afflicted 用起来哈。 哎，对， 好。你看当年呢，我看一些资料上哈，这梵高就推荐这些画家，就说我跟你们说啊，这有这种东西特好，你们看一下，然后到处让所有的人都来看，来欣赏，是那种迫不及待的那种分享之情哈，也挺可爱的。好，我们来看那梵高这么热诚于日本，那日本对那个梵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Even though Van Gogh's art was not widely reproduced and accessible in Japan until decades later.尽管梵高的艺术是直到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在日本呢被广泛的复制和影响。The Japanese had also Van Gogh visions. 就日本人呢也同样拥有梵高的那种 vision, 视野 ,Van Gogh dreams 和梵高的梦想。Just as Van Gogh imagined Japan as a country, they imagined him.正如梵高想象日本这个国家一样，日本人也在想象着梵高。It was a kind of a two-way imaginary vision. 这是一种双向的想象的视野。 这段其实写的还是很漂亮的哈、 嗯。 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点啊，他说梵高的这个艺术作品呢 ,was not widely reproduced. 这个 reproduce, 我们都知道是复制哈。 嗯、 我们有一个它的名字叫 reproduction, 除了复制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啊 ?reproduction, 我们说的繁殖生殖，比如说生殖健康。 哦，繁殖生殖。 reproduction health, 就是了生殖健康嘛，对吧、就是在非洲。 啊，非洲这个大陆呢，其实这个生殖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对吧？你们都知道非洲的疾病很多，对不对？ 嗯， 哎，多灾多难的一个大陆哈。 嗯 ，OK， 这是第一个小词哈。那么第二个就是 accessible 这个词。我们在当时学英语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啊就跟我们说了，如果你学英语啊不会两个词，你就不要学翻译了。一个是什么呢 ？Available， 另一个就是什么 ？Accessible。 嗯， 我今天上午来之前呢，正好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微博啊，上面写的说什么，他在机场听到这个Costa 就 Costa Coffee 的工作人员跟了个老外啊，在卖咖啡的说什么，好，他说怎么说的？我看他那个话啊，这个只有北京有，他说啊 ，this only Beijing have， this is only Beijing has。这个只有北京有，This is only Beijing has。这个只有北京有啊，就是大家的这个英文啊，确实还有啊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哈。不过呢，大家记住哈，一般我们在说什么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你要第一反应就要想到今天韩老师给你讲的啊，英语当中要多使用 available 和 accessible。比如，哎，我想打电话给这个我们的 PK 台问问晶晶女士在吗 ？Is 晶晶Available？ 嗯，他现在可通话吗？ 哎，对，晶晶在不在？晶晶能接电话吗？对吧？哎 ，Is somebody available？ 哎，谁在吗？哎，这个表达就很地道，对吧？很地道。哎，还再比如说，我们这个 PK 台呢，在好几个平台都可以收听的。比如说 ，Our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A, B and C， 在三个平台都可以收听。你看，可以收听。当然你可以说什么 listen in 没问题，或者 tune in 也可以。但是呢，用 available 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可用的、可到达的、可获得的。 没错，没错。 可为你所用的。 是是，哎 ，available。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表达叫 make something available。To somebody，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make something available to somebody， 这是我们做翻译的时候也是经常用的，什么意思呢？给某人提供什么东西。比如我们说make our program available to children in mountainous regions， 我们要让那些住在山区的孩子们也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哦， 你看啊 ，make our program available to them， 让我们的东西变成可获得的。 对，哎，从晶晶刚才给大家处理的这个啊可获得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替换成 accessible。 accessible， 你看这个是一样的 ，make our program accessible to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嗯，它的这个字的本意，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就是那种我伸手能够到的，我能拿到的， 哎、对对对， 拿来我用的，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 accessible 和 available， 其实你们学会了，跟着韩老师学会了，你们才能去学翻译。 是的，是的啊。你再比如说啊，这个 accessible， 今年的大学英语的六级考试当中呢，考过一个说，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四通八达，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可以通过海陆空啊、都可以到达的。哎，我们就可以用 accessible， 比如说 this city is accessible by air, road, sea。And blah blah blah， 你想坐什么都可以到达，对吧？ 交通工具， 哎，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到达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is accessible by air, by sea, by road, by whatever， 对吧 ？You can find， 对吧？哎，好， 好。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吧，我们还能再讲一个知识点。 哎，对，再讲一个知识点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imagine。哎，我们刚才其实晶晶一个劲儿的在给大家讲这个词哈 ，imagine 它的动词，还有它的形式啊 ，imaginary， 还有它的这个另一个词啊 ，imaginative， 对不对？那么有一个表达呢，大家记住叫 capture somebody's imagination。哎，抓住某人的想象力，什么意思呢？就激发某人的想象力。 哦，是激发的意思、啊。 或者说引人遐想。 哦， 大家记住了吗？以后你再说，哎，这个什么什么呢？引人遐想。哎，你就记住啊，这个东西啊 ，capture my imagination。 哦，他抓住了我的想象力。 哎，那就引你遐想了。 对， 对吧？就让你开始想象了嘛，对吧？ 嗯， 引人遐想。 好，引人遐想。 哎，对。 你看后面还有一个 two-way imaginary vision。又出现了 imaginary、哎、想象的视野， 对，是双向的想象哈。你想象我是什么样子的，梵高呢，我也在想象日本就是这样子的，对吧？ 对， 哎、是 two way 的东西。哎，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贸易就是双向的，对吧？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嗯、 其实我们跟这个听众也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是费尽心思的给大家去找材料啊，包括晶晶啊，真的是每次 还非常的敬业啊，我觉得大家也是在用自己的学习成果来回报我们，这其实也是一种 two way， 对吧？ 哎 ，two way 啊， 哎，双向的， win-win， 哎 ，win-win， 没错，哎，这个词是最好的啊 ，win-win， 双赢， 没错没错， 好，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摘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段啊。Van Gogh never visited Japan, but he saw it everywhere. 啊，大家感受到了这个文风当中的这种艺术之美。 是是。 其实它只是冰山一角了。 没错。 啊，这篇文章还写了很多后面如何分析梵高是怎么样吸取艺术灵感的。韩老师呢从这个语言的角度为我们剖析了一些平时我们不怎么经常遇到的但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对。 啊，又是一期啊。非常干货的翻译课哈， 是 好，来韩老师呼吁一下大家啊，做好笔记了没有啊？给我们拍上你的照片，我们择机的刊登在今天的公众号推送 对， 推送上啊。 是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去啊，把你的笔记啊，这个给晶晶啊，晶晶呢会第一时间放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呢，我会根据大家的这个踊跃程度来决定我的这个出现的频率， 出场次数， 是 出场时间， 对对对。 其实我们帮你放在公众号上，也是对你自己学习的一种记录， 哎，很好的一个督促，我觉得其实 你长大了以后，5年10年以后，只要你还能看见微信，哇，那会儿哇，我是这么学英语的。 对， 就像你写下的日记一样。 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很好，就是说，这个你今天啊，今天千万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呢，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哎呀，这个傅老师的名言， 是我从傅老师那里 copy 过来的。 今天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没错没错， 今天你就真正的努力。 是是是，对。 好了，那我们这一次的高翻带你学翻译，6月份就到这里了哈。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刚老师的精彩讲解。 好，也谢谢晶晶。 好，同学们好好学习，好好消化啊，咱们下次再见。 See you。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冬奥会滑板滑雪女子大回转一金一银两枚奖牌得主法国运动员卡琳·吕比。卡琳·吕比共参加过3届冬季奥运会。1998年，吕比首度入选法国奥运代表团，赴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古老城市长野，参加了第18届冬季奥运会。2月9号，他在滑板滑雪女子大回转比赛中，第一轮滑1分09秒33，第二轮滑1分08秒01，最终以2分17秒34的总成绩，一举战胜了德国选手海蒂·雷诺特和奥地利选手布里奇特·科克，将该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4年之后，2002年，再次为祖国披挂上阵的吕比来到美国西部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参加了第19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滑板滑雪赛事安排在犹他州帕克城麓谷的度假胜地雪场举行。2月14号到15号，他在女子大回转比赛中，他第一轮得分 18.97 分，第二轮得 22.48 分。最后，他以 0.01 分之差撼负自己队友伊萨贝尔·布朗，夺得了一枚银牌。2006年第三次参加冬季奥运会的吕比，在第20届都灵冬季奥运会的滑板滑雪女子大回转比赛中未能进入决赛。卡琳·吕比的全名是卡琳·马迪娜·吕比，1978年1月4日出生在法国上萨瓦省邦纳维尔。这位身高 1.65 米、体重61千克的选手，除了上述两枚冬季奥运会的奖牌之外，还在国际滑雪联合会 FIS 的世界滑雪锦标赛上获得过6枚金牌、4枚银牌，在滑雪世界杯赛上赢得过67场比赛的胜利，其中6个年度总冠军。2009年5月29号，吕比在上萨瓦省的勃朗峰训练时不幸跌入冰川裂缝丧生，年仅31岁。Karen Ruby was the first woman to win a gold medal in snowboarding at the Winter Olympics, winning the giant slalom in 1998. She became one of the great racing snowboarders ever, winning 6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dominated the sport for almost a decade.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